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3集。身份一。沈信此话一出，屋中顿时一片寂静。罗雪莹不敢看沈妙的眼睛，沈信的声音里透露出深深的疲惫。罗琳愕然，罗檀张大嘴巴，却是沈秋一拍桌子站起来。 这叫什么事儿啊？ 最平静的反倒是沈妙。不过他表面上瞧着平静，心中却未必没有生出波澜。谢锦行这一手他是早就想到的，可也没有想到谢锦行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。等等，他是怎么让文惠帝主动下旨赐婚的呢？沈妙这头想着，沈秋却是迫不及待地站起来，急切道： 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瑞王是什么人？妹妹一个明旗姑娘，怎么能嫁给大梁的人？皇上是不是疯了？ 秋儿。 罗雪燕怒视着他。 慎言。 隔墙有耳，指不定天家的人四处都是探子。沈秋也是被气疯了，竟然说出这般大逆不道的话来。沈秋舒耳闭嘴，看了一眼沈妙，抓耳挠腮道： 无论如何，妹妹都不能嫁给那个什么劳神的瑞王。瑞王？这名字怎么嫩熟？ 他脑中灵光一现，忽然复长道： 原来是那个人。我就说堂堂大梁亲王怎么会主动跟我打招呼，原来他是奔着妹妹来的，可恶。 沈信听着就皱眉问道： 你见过瑞王？ 上次我和林表弟回府的路上遇到他，他还邀我去瑞王府比试。 沈秋愤愤道： 我要早知道他原来是这个心思，我当时就应该砍断马腿让他摔死。 沈妙愣了一愣，罗玲也是愣了一愣，随即想到什么朝沈妙看去。沈妙被罗玲复杂的目光看得莫名其妙，这会儿却没有心思追问，只是问沈信道： 这是陛下颁布的圣旨吗？皇上为什么要突然要给我赐婚？ 若说明旗试婚的姑娘不在少数，皇家也还是有几位公主的，郡主也不在少数，无论如何都没有必要扒着他不放呀。诚然沈妙晓得这是谢锦行的主意，不过他还是想打听一下谢锦行到底是如何说服文惠帝的。沈信看着沈妙目光沉痛，断了片刻才长叹一口气说道： 娇娇，是爹无能了。 沈信这才慢慢地将今日之事娓娓道来。原来今日在上朝的时候，文惠帝处理完了一些朝事，临近下朝的时候却突然话锋一转，说起大梁瑞王有意在明旗娶个王妃回国的意思。朝臣们有的激动，有的不安，疼爱女儿的自然不希望女儿远嫁，而一心往上爬的又希望女儿嫁给瑞王，至少能做个王妃。文惠帝却没有给众人思索的机会，直接赐婚了，而赐婚的姑娘却是威武大将军沈信的嫡女沈妙。众人愕然，谁都知道沈妙是沈信的掌上明珠，要沈妙嫁到大梁去，只怕沈信也是不愿意的。而如今明旗又正是需要沈信的时候，文惠帝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找沈信的不痛快呢？饶是那些朝臣七窍玲珑狡黠如狐，这一回却看不透帝王的心了。沈信自然是憋了一肚子的气，只恨不得抽刀砍了金銮殿。他可以承受各种委屈，却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受委屈。而文惠帝这一次连商量都没有跟他商量，直接为沈妙赐婚，这就意味着沈家一点反对的机会都没有。 若是反对，那就是抗旨，搭上整个沈家一起死，只怕沈庙也不会愿意的。沈信的心里同时又十分疑惑，前段日子文惠帝不都还想把沈庙嫁给太子吗？虽然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可是怎么短短这些时日就要把沈庙嫁给大梁的睿王了？下朝之后，文惠帝叫住沈信，没有让沈信先走，而是将沈信带到了御书房里，与他促膝长谈了一番。这一回说的却是赐婚沈庙背后的真相。于是沈信知道了，要沈庙嫁给睿王是睿王的意思，睿王以明其边关城池来威胁文惠帝做出这个决定。说是明其边关城池，背后的意思却是明其的整个土地。文惠帝无奈，不得不答应这个要求。末了，文惠帝对沈信说道： 朕是明其的主子，不能眼睁睁地置百姓的生死不顾。所以沈将军，这一回就请委屈沈小姐一回，以她一人换天下百姓的安危。沈小姐若是知道了，也会体谅朕的决定。 臣子应当听军令，何况眼前这君主还如此诚恳地与自己说明原因，赔礼道歉。若是从前，沈信一定会体谅，甚至会觉得有几分感激。可是在文惠帝对他说出以他一人换天下百姓的安危时，沈信的心却觉得有一丝凉意划过。他甚至觉得面前这个他效忠了一辈子的君王竟然有几分虚伪。天下百姓，他沈信的女儿也是天下百姓之一，凭什么该牺牲的就是他的女儿？他沈信这一生戎马征战，为明其付出了大半辈子，一条命都可以随时牺牲，为的就是保护天下苍生。可是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，他算什么人父？牺牲了他，如今又要轮到他的女儿来牺牲了吗？后面文惠帝说了什么，沈信根本就没有听进去。大约是在说沈庙出嫁的时候，文惠帝会送些什么，让他更为风光吧。可听在沈信耳中，只觉得讽刺极了。再无私的人，心也会偏向自己的亲人，尤其是沈信。他前几十年未曾将女儿带在身边，惹得沈庙与他们夫妻二人生疏，那是活该。后来好不容易老天垂怜，沈庙又与他们亲近了，可是沈庙的性子也改了不少，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，沈信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沈庙是一朵开在府里精心侍弄的小花，如今这花却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一棵坚挺的树，成长得这么快，他失去了许多东西。本就对沈庙心怀愧疚，如今这圣旨一下，沈信真的是无颜面对沈庙了。沈信长长的一番话说完，屋中人都沉默了，沈秋也不再说话。文惠帝已经说到了这个地步，还能如何？可是要眼睁睁地看着沈庙嫁人吗？似乎对沈庙也太过残忍了。和一个未曾见过本来面目，不知道性情如何，也谈不上喜欢的男人生活一辈子，还在异国他乡，沈秋不敢想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沈庙低低地说道，他的神情平静，似乎没有被影响到一丝一毫。众人这才发现，从晓得圣旨到现在，沈庙都没有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。罗雪燕怕他憋坏了，说道： 娇娇，你不必这样憋在心里， 事情还没有决定。娘不用哄我，圣旨都下了，总不能抗旨吧？况且嫁给瑞王也不是什么坏事，做人王妃，锦衣玉食，吃穿不愁。瞧瑞王当初的风姿，虽然看不见脸，也当是一位生得不错的人。 可是你与他素不相识，又怎么能知道他的为人处事呢？ 世上不都这样吗？有的人相处一辈子，都不晓得对方为人处事。嫁给瑞王，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糟。留在定京，我的身份反倒更容易被人算计，沈家护不住我的。沈妙淡淡道，沈信目光一闪，舒耳闪过一丝沉痛。他的兵权越大，所受的桎梏也就越多，皇帝越是忌惮，就越要牵制他。沈妙的亲事之前能被太子拿捏，自然也就能被其他人拿捏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沈家的确是护不住沈妙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沈信第一次痛恨自己的兵权。沈妙微微笑着，开口的语气中有些向往。大梁是个好地方，曾经游记上写过，大梁国富民安，夜里蒙布庇护，歌舞升平，百姓和乐，盗贼肃清，是一番好景象。 再好的景象，你独自一人。 罗雪燕不忍说下去。大梁的瑞王妃就是亲王妃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倒不至于欺负了我去。瑞王既然想要娶我，说不准对我情根深重，自然也会对我好的。沈妙极少说这样调侃自己的话，倒是将罗雪燕一干人逗笑了。罗雪燕笑道， 傻孩子，他可不一定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